好啊，大家又到星期二晚的这个奪命撈鬆了，那就我们就未奪我们命之前呢，就凤凰卫视啊旗下的电台就被奪命了，真的 是吧，凤凰卫视的 电台。那就根据最新的这个消息新闻报道啊，美国政府周四宣布将四个中国官媒列为外国使团 Foreign Mission 之后，美国当局再勒令凤凰卫视旗下电台在美国停播。那就 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 就宣布了，终止凤凰卫视旗下总部设于洛杉矶并在墨西哥注册的普通话台凤凰优越广播电台 U Radio AM 690使用西班牙语电台广播，命令电台48小时内停止放送，因为电台并没有申报所属公司拥有中国政府背景。该台在2018年成立启播，广播范围覆盖整个大洛杉矶地区，凤凰卫视至今是未有被列入为这个 Foreign Mission 外国使团的名单。外国使团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正式将这个的根据 Foreign Mission Act 外国使团法，就将中央电视台，这个是国务院星期一的公布来的，美国国务院就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和中新社四家中国官媒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即是说这些媒体呢并不是独立的新闻机构，而是受中共控制的宣传机器，就当它外国使团处理，即是領事人員咁處理， 係啊， 咁啊要乜嘢咧？咁個分別就係，如果佢係屬於外國使團法嘅話咧，裏邊管轄嘅機構嘅話咧，呢啲機構就必須向美國國務院報告所有駐美人員並登記在美財產。 嗯， 嗱，我就擔心咧，就唔係在於咧，美國可以用啲乜嘢阻止佢哋廣播，話到明咧都唔會噶啦，佢哋可以繼續採訪嘅。 係， 只不過佢哋嘅身份就唔係以記者嘅身份喺美國工作。而是以这个外国使团的身份。但是公布在美财产，我就担心他们自己机构会发觉的员工 这么有钱的， 在美国拥有大量资产，那么大镬了。就是说如果这个环球时报驻美的记者，哇大佬，原来胡锡进只是住在北京这个东四条，然后这个驻美记者竟然住在这个纽约这个最豪的这个曼克顿区，那就大镬了。所以呢，就我想这个呢也都是呢可能会招来的这个中国的反制的措施。因为啊这个其实拗了很久了。就今天这个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呢，这个David Stilwell 呢就都挺串下他说，我们现在做的事只是呢就以前将以前没有注意的玻璃水打扫一下而已。 是啊，很串的。 咁即係話呢啲係垃圾嚟嘅，其實係，只不過我哋以前就唔為意。 係啊， 呢啲垃圾喺地下，我哋就冇掃，而家就掃垃圾咁樣。咁美國嗱，上一次其實咧就本來仲有咩嘅喎，有啲冇列入去嘅喎，新華社冇列入去啦，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冇列入去喎，佢而家列入咗四個機構啫喎，其實，即係呢個《環球時報》、《人民日報》、中新社同埋中央電視台。另外還有一個 CGTN 的中國環球電視網， 中國環球電視網是 反而沒有列入去，這個是 是 不是放他一馬呢？ 這個就當然是大外宣啦。那個呢就是中國環球電視網，其實之前我記得是出了一個主播，就是跟這個這個霍士新聞的主播是做過辯論來的，你記不記得？ 不是，應該是 CGTN 已經是今年二月已經列咗入去啊！ 係咯，我記得係好早㗎，係 啊，係好早已經列咗入去啊！而家係再保重啊，就將《人民日報》、《環球時報》、中新社同埋中央電視台 CCTV 列埋入去啊！而家 嗰陣時有個叫劉欣嘅女主播嘛， 係 CGTN 就同呢個 Fox 嗰個叫做係列根女主播嘛。 哦，係啦，佢二月之後列咗入去，中共就驅逐《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同埋呢個《華盛頓郵報》，包括香港記者站嘅記者嘛。 嗯， 咁我唔知道香港驅逐咗未啦。當時就係作為報復嘅， 佢就話， 當時作為報復嘅係，澳門、香港都包括在內嘅，11個記者嘛。 嗯， 咁就又要求《時代雜誌》同埋美國《知音》駐中國分社向中方申報境內人員財務、經營及擁有資產等資訊。 嗯， 即係同樣嘅方法。 就去呢個要求美國嘅美國之音同埋時代雜誌就申報啦咁樣。 嗯哼。 咁啊，《環球時報》發炮喎，胡錫進話指美國嘅決定荒唐，喺中美角力下，連《環球時報》如此市場化嘅媒體， 市場化 得啖笑真係受到波及，令人遺憾。指美國在失去自信和包容，哪個國家亂套了？其實你就係用緊人哋嘅民主自由嘅體制去顛覆人哋啊嘛！我估佢而家出手係因為驚佢影響嗰個美國嘅選舉啦。我諗係，因為之前早前就試過咧，就係佢哋喺外國嘅主流嘅報章嗰度咧，就係登 editorial 噶嘛，即係登線稿啊。係 試過啦，《 中國日報》啊，係啊。在那些的 他派的嘛，免費派的嘛，《中國日報》是 China Daily。 是的，他現在就有那些的，在街頭巷尾有那些的、postbox 在那裡被人拿啦。另外就主動在人家的主流媒體那裡登 editorial 嘛，就是我們叫做那些 sponsor content、就是將那些線稿、就登在人家的報紙那裡。那現在呢，坦白說呢，這些東西呢就大家都已經就是都捉到路睇通曬嘅啦，其實咁啊，今次就係第二次咧，其實就係針對呢個中共嘅即係大外宣計劃。咁、大外宣計劃實際上，我覺得佢用錢就唔少嘅。我睇下有本書啊，何青年。 而家唔淨止大外宣嘅啦，網媒都會賴嘢嘅啦，因為你而家咧實在太過。佢而家啱啱仲有一樣嘢係得罪埋 Donald Trump 嘅，就係呢個抖音啊。是啊， 玩嘢啊嘛 ，TikTok 玩嘢啊嘛， 但係佢就嗱 ，TikTok 就唔關大陸佬小粉紅事嘅， 唔關佢事。咁但係佢中資啊嘛， 但係嗰個網媒就係中資嘅。 佢幫佢推啊嘛， 係啦，咁咧就喺Oklahoma 就嗰個第一次競選集會 Tulsa 舉辦競選集會，咁就有班僆仔咧，其實就用 TikTok 咧就嚟咧去發動一個攞飛唔去啊。 嗯，放飛機， 霸位放飛機， 攞飛放飛機， 係啦，放飛機行動。咁結果就搞到佢第一次競選集會咧，本來一個 stadium 有19,000人嘅 stadium 咧，最終得62,000人出席， 坐咗三分一啫。 三分一，咁仲要係靠競選總部咧，臨尾咧不斷打電話去，即係臨時拉夫咁樣拉。我估如果唔係得4,000人都冇，咁咧就電視台就梗係影住啲空凳啦。咁另外就係除咗 TikTok 之外咧，就係仲有嗰啲 K-pop 嗰啲，即係支持呢個反種族歧視嗰啲 K-pop 嗰啲 fans 咧，一齊喺度洗版嘅，其實 係 即係一齊喺度霸位啊！上網喺度霸位。咁嗱，但係表面上係咁啫喎，但係實際上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上個星期五咧呢個 Axios 訪問呢個 Donald Trump 講呢個新疆問題。 係 嗱，咁呢個咧，我覺得值得大家留意。即係關於制裁新疆官員嘅問題。 嗯， 咁喺呢個訪問裏邊咧，就大家都知道啦。其實佢簽署咗嗰個嘅新疆人權法啦。咁但係咧，實際上美國係可以隨時動用呢個馬格尼茲人權問責法咧，去制裁參與新疆集中營嘅大陸官員噶嘛。咁喺訪問裏邊咧，就 Donald Trump 咧就話。這個就要暫時叫停。 嗯， 那原因呢，他就說是因為如果在同一時間談判這個貿易協議的內容的時候，你突然間再訂出一個制裁的方案的時 候， 就會就是令到那個情況就是更加混亂了。 是， 所以他自己承認了，就是在那個制裁新疆官員那裡他是叫停了那件事的。其實這個就也都有少少大家可以即從中可以看到，即美國現在為什麼在那個國安法中方公布越來越多的細節內容的時候，美方反而就有些沉默，你有沒有留意？ 他而家其實咁耐咧，就係做咗一樣嘢啫。如果大家仲記得5月28號 Donald Trump 佢開完嗰個記招啊，就係啱啱好嗰日咧，就其實係爆發咗呢個佛洛伊德嗰個大示威之後暴動之後咧，咁佢嗰陣時講咗好多招數，係嘛？咁而家淨係應驗嘅就係一樣嘢啫，就係提高香港嗰個所謂叫做係旅遊警示。 啊、除了呢樣嘢之外其他嘢係冇做過嘅。而兩個禮拜之前，呢、這、一個冇老音，即係呢個美國財長冇老音，就講嗰樣嘢就係話啦，研究緊點樣去即係阻止嗰啲即係或者減低啲資金流入香港。咁以至到佢上個禮拜上個禮拜日、禮拜五啊、禮拜五定禮拜六啦、嗯，蓬佩奧啦講嘅嘢仲要低一格添。佢講啲咩咧？ 哦，嗰、那個就真係聽到都心噏。 係啦。咁啊，蓬佩奧佢出席嗰個叫做係咪丹麥嗰個高峰會？ 係係，丹麥之峰又參加過，好似 嗰個民主高峰會嘅。咁嗰個民主高峰會嘅時候，咁佢就講嗰樣嘢咧，就係話啦。咁當然啦，佢就話喂，自由世界應該企埋一齊，係嘛？應該呢個時候咧，尤其歐洲呼籲歐洲咧，就企埋就係同呢一個美國就同一陣線啦，係嘛？啊，即係喺價值觀上面團結。咁之後佢講香港個問題咧，佢就話啦，如果都係如果啫喎。如果中國大陸將香港即係唔將香港視為同達內地嘅城市一樣嘅話咧，咁我哋都會咁做㗎。 嗯， 嗱，你咁樣講字面上，咁啊，梗係覺得即係好 fair 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一個月之前，半個月之前，你已經話你已經認定咗香港冇高度自治啦嘛。 你嘅 judgement 係乜嘢啊嘛？唔好話如果啊。 你但係而家你變咗如果喎， 呢個唔係一個立場嚟 嘅 喎。 係咯，而家變咗一個 conditional 嘅嘢喎，即係你嗱，我嘅就咁表面嘅解讀就係覺得你仲係俾緊時間同埋俾緊機會俾中共嘅。 我肯定係，肯定係。 而事實上， 但係 trade 啲乜嘢就唔知啦。 係啦，嗱，唔係 trade in 一樣嘢咧。嗱，而家表面上咧就好容易瓜田李下，因為咧就係、是、大概上個禮拜六到啦。其實很快已經有外媒咧，就喺度報咗，就係話而家呢一個中共咧，喺同呢一個阿蓬佩奧同埋呢一個楊潔篪見完面之後咧，佢已經指示啲國企加緊買嗰啲農產品， 即係又係買嘢。咁啊 ，Bolton 所講嘅嘢就啱嘅喎，喺本書裏邊。 John Bolton 講嘅嘢咪變咗啱咯。 博爾頓就係話買多啲大豆嚟助選喎。 嗱，立場咧都算係企硬，佢而家字面上嘅立場咧就完全唔讓，但係。而家你見到佢做嘅嘢咧，美國佬做嘅嘢咧，就似乎係隻眼開隻眼閉緊。 拜登嘅講法就係、是口就兇狠，講就行動就豬魚啊嘛。 係啊， 即係得把口啊，其實、 嗯、 立場就你睇呢、這個今日有單新聞㗎，就係、是、Peter Navarro 就係講話呢個中美貿易協議已經玩完啦嘛。係已經玩完啦，咁、嗯、但係收尾佢收翻啦，就話佢啲傳媒斷章取義啊， 斷章取義。其實兩次都是比 Donald Trump 咧。其實無論是即係你見到佢後面嗰啲國員啊、顧問啊出嚟講一啲硬嘅又好、軟嘅嘢又好啦，都比佢係即係改翻轉頭。其實上個禮拜嗱就係早幾日嘅事啫嘛。其實你見到呢、這、一個中美貿易談判首席嘅談判員嚇、啊，即係嗰、那個叫做係萊特希澤啦，佢就話啦，而家咧即係其實同中國脫歐咧就唔係一個選項嚟嘅。又俾佢改翻轉頭喎！ 本來就話斬攬喎， 係啊，斬攬噶嘛，跟住俾佢改翻轉頭。 中國關係終止所有關係啊嘛， 係啊， 我覺得就講即係佢講大或者講盡啲， 講盡又唔得，講得太溫和又唔得。其實佢就係保持緊一個談判嘅彈性。而家 Donald Trump 佢而家嗰個態度就好明顯，對中國嘅態度就好明顯啦。嗱，你其他盟友喐住先。嗱，而家反而我保持翻我自己嗰個選項彈性。嗱、嗯，呢、這個你亦都解釋到點解啲歐盟成員國，喂個個都係你眼望我眼，個個都唔喐啦。係咪就係因為大家都睇通咗 Donald Trump 本身就係一個咧，即係其實佢就係講嘅人嚟啫。 講咗好狠係啊，係 啊。喂，如果你本身即係你都係暗底底就係謀緊自己嘅私利，咁點解我要我自己喐咧？嗱，即係呢個就係、是、其實大家都唔做。不做冤大頭的遊戲。 問題就是我就話俾你聽、啊，就係、是、如果你咁嘅話，你嗰、那個即係時機就會失去啦。 係啊， 因為你好簡單啫嘛。嗱 ，Donald Trump 就入三就入咗咁鬼耐， 嗱、啊、 你再過嚟嗱，你再行前一步嗱，信唔信我打你嗱？咁、啊、跟住中共就行前一步啦。一行前一步之後，跟住佢繼續都係咁講喎。 係喎、 啊。嗱，你信唔信我？你唔好再行啊。 係啊。 你再行嘅話，我就真係打你噶啦。 嗯。 咁結果又再行。咁問題就係咁啦，而家你如果你喺七月之前都攞唔到任何嘅方案，嗱，我點解 Axios 嗰個訪問即係咁 alarming 咧？我覺得，嗱，我睇完之後佢就係講佢就係話嗰個訪問 ，Donald Trump 就承認係 held off， 即係暫緩啊， 由他主動去暫緩制裁新疆再教育營相關的中國官員。 嗯， 不是講通過條法案，法案是過了的，維吾爾人權法是過了的，是周三簽署了的。 嗯， 但他周五這個訪問的時候就說，原因是什麼呢？因為中美之間正在進行貿易協議，因此不會在談判時突然拿出進一步的制裁，而我們已經做了很多了，即包括他的意思，就是說我已經簽署了這個維吾爾人權法，因為那個就是口講的而已，即好像香港人權及民主法那樣，就是口講的而已。 嗯， 即係冇 action 冇 sanction 嘅嘢喺裏邊噶嘛，而佢又認為對中國施加關稅比起制裁官員更有力，嗱呢個就擔心啦。咁上呢個訪問，特朗普向記者承認暫緩制裁因為會影響到佢與北京之間嘅貿易協議。 嗯， 我們正在商討一個主要嘅貿易協議，嗱佢承認喎，而家傾緊喎。 嗯， 即係你頭先所講話。楊潔篪見完馮佩奧之後， 即刻買嘢咯。 國企開始買嘢係堅嘅喎。 瓜，你嗰陣時已經瓜田李下啫。而家你竟然自己認咗。 佢自己認啊！而我也得到一個很好的協議，中國會購買價值$250 億嘅貨品，而你也看到他們買了很多。咁所以我就話對美國嘅選民嚟講 ，Donald Trump 唔係話佢會對中國軟弱， 嗯， 但係佢攞到乜嘢翻去而可以對佢選情有利呢？ 嗯， 究竟是保護香港的自由、人權、民主、法治，定是攞到實質的在貿易協議裏面的利益呢？咁樣， 嗯， 我覺得當然是後者嚟嘅，其實， 嗯， 即係對美國的選舉嚟講，一個好的貿易的deal。咁喺個即係今次呢個訪問，即係佢講新疆問題裏面咧，就我覺得充分反映了 Donald Trump 的思路，其實， 嗯， 咁而路透社亦都報導咧，美國的官員表示，自從2018年底以嚟。美方一直有對新疆的中國官員實施制裁，但最後因為貿易和外交考慮而放棄。這個就是路透社透露的消息。最終即是說在他的貿易協議正式生效，這個是一路是 tie in with 新疆問題去談的，原來， 嗯， 所以當那個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國承諾兩年之內最少購買$200 億的美國商品和服務的時候，他們就放棄了，就答應放棄了制裁的，其實， 嗯， 那好了，現在就是說你究竟拿不拿，或者你拿香港的 sanction， 剛才早前不是說說四個官員夏寶龍、韓正、汪洋和這個 駱 惠寧嘛，四大制裁官員， 嗯， 咁會唔會又係新疆問題嘅故技重施咧？咁，嗯，即係對美國嚟講， 係啊， 即係話嗱，我而家要制裁你啦。我要呢個包括呢，這個汪洋係政協主席係嘛？ 係 政治局常委加政協主席。 嗯， 韓正就係呢個港澳事務港澳小組嘅負責人， 同埋副總理， 同埋副總理亦都係政治局常委啦。 嗯， 咁就兩個直接主事香港嘅就係港澳辦主任同埋呢個中聯辦主任啦。咁，嗯，咁我擔心，如果咁樣嘅思路下邊，呢，這個就可能係第二階段貿易協議裏邊嘅一隻談判嘅棋嚟嘅啫。 嗯， 即係如果第一階段2018年開始對新疆官員實施制裁，而最終因為貿易考慮而放棄嘅話，咁今次對涉港事務官員嘅制裁，同時亦都可能係會係嗱，我唔係話而家一定會發生。 嗯， 即係我只係睇翻呢個美國。在對新疆問題的處理和 sanction 的處理呢就有跡可尋。Donald Trump 呢他有在個訪問裏面有抗辯，就是說呢，喂，我簽了那個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的，哦，但是那個只不過是一個機制來的嘛， 嗯， 你最終人家問就是你有沒有 sanction 的措施嘛， 嗯， 有沒有措施出台嘛，因為你就算沒有這個即是新疆維吾爾人權政策法呢，你根據馬格尼茲人權問責法咧，佢已經可以制裁嘅嘛，根本 就可以。其實呢， 需要改呢個維吾爾人權法。 嗱，呢個維吾爾人權法咧，其實就應該同呢一個香港人權民主法就一樣，就其實佢係好被即被動啲嘅。嗱，即如果你話簽咗呢兩個法案，就要每年定期要去做個檢討，然之後咧，你一定要係揾一啲。這些這樣的人權紀錄很差的官員出來做制裁，他一定要做的，按法律他是要這樣做的。但你說馬格尼茲人權問責法他隨時都可以做，這個他自己本身才有個主動權在這裡， 主動權在他那裡， 是的。所以其實說到尾呢，其實就是一個政治決定來的，啊，即是還有他有沒有這樣的魄力，還有他敢不敢承擔那個政治後果而已。 嗯， 啊， 我覺得而家就係佢處於一個兩難嘅局面，我覺得。佢好清楚知道就係話，如果要向美國喺選舉裏面有交到貨，要交到張單，肯定就係帶一個更好嘅貿易協議。所以點解 John Bolton 喺佢本書裏面會講佢喺布宜諾斯艾利斯嗰時就公開即係同佢講就話要習近平幫佢助選，就係咁嘅原因啦。 係， 即係應該係舊年十二月，即係佢本書複述嘅，因為舊年 六月， 舊年六月， 六月 G20 峰會嗰陣時， 或者拉慢慢。 係啦 ，G20 峰會嗰陣時咧，即係舊年六月喺大阪嘅 G20 峰會嗰度講咗好多嘢嘅。John Bolton 佢主要著力咧，佢個主要著墨都係講舊年六月嘅嘢嚟嘅。咁大家仲記唔記得舊年即係其實六一二之後，大家好著力去籌錢啊？ 哦，係二十國峰會， 二十國峰會嗰啲文宣啦，嗰啲國際文宣咧，就係衝住呢一個峰會而嚟嘅。而即係 John Bolton 入邊講嘅嘢啦，嗱主要斟酌幾樣嘢啦，就喺度擦佢鞋啦。就話啊，你係真係呢一個中國302年以來最偉大嘅皇帝，係嘛？唔係最偉大嘅領袖。 唔好上啲 sales talk 嚟嘅啫。 嗱，呢啲當然係啦， 不能夠當真。 咁但係 John Bolton 嗰啲全部直認，咁啊即係當然你字面上睇就好核突啦。 我覺得 John Bolton 就打毒針嘅 呢個就係私怨嘅。 呢個肯定係私怨。 呢個肯定 係 私怨。 Donald Trump 呢啲係 sales talk 嚟嘅。係 啦，同埋佢講得 即係等於我讚你，哎 ，Anthony 今日咁靚仔啊，咁樣你都唔會信啦。 係啊，唔係啊，其實佢講好多呢啲嘢㗎。佢包括咧，佢唔淨止講你，佢最誇張就係話啦。他連金正恩都要擦他鞋嘛，他說反而金正恩都當他傻仔嘛，這個我覺得太誇張嘛，所以其實你說到這麼誇張的時候，我就覺得你即這些是私怨啦，肯定是，是吧？還有他不靜止的，他就說你幫我買農產品幫我助選，即其實很簡單，這個就等於不是，他說很掛住你啦，是吧？即係衰鬼，即係掛住你嘅啫。嗱， 即係嗰啲啊，阿吳孟達嗰啲， 咪就係咯， 係咯，咪就係咯，攬住阿食神嗰陣時喺你耳邊講， 咪就係咯。 啊，你條撲街仔嗰啲， 係啊，即係我真係好鬼掛住你嘅啫，咁講啫嘛。 啊，衰鬼衰鬼， 係啊， 已經喺度，大家喺度已經喺度講呢啲咁嘅説話，點會係真話嚟嘅？ 咪就係咯，呢啲嘢嗱，其實你正常人。你如果你用翻一個自己即係社交經驗去睇翻成件事，你又覺得呢啲係鬧劇嚟嘅，小題大做。跟住你又話啦，係咪幫我買啲農產品啊？幫我助選咧，衰鬼 係啊， 即係咁啫嘛。跟住你講到佢好似一個通俄門、通中門咁嘅層次， 肯定就係佢咁講啦。 系啊， 嗱，我得唔得靠你噶啦， 系啊， 到时你唔好走咗去啊，嗰啲咁嘅嘢， 系啊，食粥食饭靠你，咁啫嘛，大佬啊， 即系嗰啲黑社会大佬，其实后面就入住把刀噶啦，已经喺度， 系啊，系啊， 然后跟住，哎呀，你睇下你个衰鬼咁嘅样啊，肥嘟嘟咁得意咁，所以我觉得咧，呢个 Bolton 嗰本 John Bolton 嗰本书咧就系硬砌嘅，我觉得，嗱，但系亦都大家要留意一下咧，其实即系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你要。香港人要拿捏到 Donald Trump 的性格，我覺得他是一個挺衝動的人的，但他是老狐狸，這個是事實，但他同時也是很要面的人的，即是你要按他的掣，你要按得動他，就調翻轉你要夾佢嘅陣時係， 係冇錯。而家反而我覺得 John Bolton 呢本書咧 係夾佢嘅，其實 係啦，有一個夾佢嘅作用。 因為佢出咗呢本書之後咧，嗱 John Bolton 先係手足，其實 係啦。 個原因咧就係將佢呢啲咁嘅戲言啊。呢啲咁樣嘅，即係啲大 master， 大家即係嗰啲見面嗰啲廢話，其實就係嗰啲廢話嚟嘅。係 廢話嚟 嘅。咁、就將佢煞有介事咁樣整出嚟咧，我估佢係興到爆炸其實。第一就老屈，我覺得亦都老屈嘅成分都好高其實。 梗係啦，我覺得唔係，但係有啲有嗱有少少係真嘅。係。就係其實佢講人權嗰啲嘢，其實佢本身就唔重視嘅。你講人權啊、民主呢啲嘢咧、價值觀嘅嘢咧，嗱嗰啲咧就反而彭斯啊。這個蓬佩奧啊，那些他會著墨多一點喎，他們就是。 我覺得就是，嗱，你見到彭斯就一路呢，政策上呢，他就有一個很完整的看法的。 有很完整的。 你見到他跟那個博明啊、Filsbury 啊，即是 Hudson Institute 那班智庫啊，即是對華英派啊，包括是這個 David Sumberg 啊這班呢，一路呢，那個看法都很 consistent， 我覺得反而。我覺得蓬佩奧就是那個 school 的。 是。 是整個共和黨鷹派的，這個 當然啦， 就不是 Donald Trump， 我都是戲子來的， 是 的，即真是唐牛來的即食神見到吳孟達這樣的，真 是 即是戲子來的，你叫他做什麼戲都可以的，我覺得 而佢亦都而家最慘就係咁啦。佢而家着咗落去個選舉嘅一個即係向下波啊，向下走啊。因為兩單嘢佢控制唔到啊。第一嗰、那個武漢肺炎翻發呢樣嘢，嗱佢而家恢復翻嗰個社交隔離咗誒中止嗰啲咧，全部翻發啦。Arizona 嗰啲州啊，全部出現翻呢個數增長。 係 咁，南美洲又唔停。南美洲而家唔停，但都準備要開翻咯。原來，咁你對美國嚟講又係大禍嘅喎，呢個係，即係對美國嚟講，佢會由南美洲翻翻，又翻翻輸入翻美國。 嗰個後門好大禍㗎，嗰度係，因為南美洲咧，其實佢哋本身係控制得好差，而且嗰啲數字亦都未必可信，係嘛？咁所以嗰、那個同埋有好多咧，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啊？佢哋本身好多又係嗰啲幫人做家傭嗰啲黑工啊，係墨西哥嚟㗎嘛。 中美洲洪都律師好多地方洪都律師啊， 如果你睇嗰套戲就叫做巴別塔啊。 哦，係啊，唔係啊 ，Donald Trump 篤佢背脊嗰兩個家傭都係中美洲嚟嘅，係 嘛？ 係以前冇證嗰啲嚟嘅。 係啊， 即係好多冇證嗰啲家傭。 如果你睇巴別塔啊 ，Brad Pitt 咧，佢唔知佢有個家傭又係喺呢一個墨西哥嚟啊嘛。 墨西哥仲有好多係嗰啲中美洲嗰啲國家，係啊。咁所以咧，我就係話佢第二鑊就係最慘就係呢個 BLM 啦。呢個 Black Lives Matter。呢、這個就係瞓低都中拳啦！佢當然係想效法呢個 Nixon 尼克遜嗰、那個，即、就、係、是、用強權領導，但結果仲即係個時代真係唔同咗。 唔係呢個 Open Society 唔 buy 呢一套嘅負權領袖啊嘛！ 六十年代美國仲 buy 負權領袖，仲去到七十年代仲出到 Ronald Reagan 呢類，但我諗而家真係唔 buy 其實， 尤其係僆仔， 所以變咗佢嗰幾次好 tough 嘅回應，又話要出動軍隊又成咧。就失好多分，我覺得係。咁特別係你見到 TikTok 點解玩到佢咧？ 後生仔啊嘛， 咪全部都係 teenagers 啊，冇份投票嘅大佬嗰啲友係，覺得 Donald Trump 阿爺爺嚟㗎啦嘛，同埋覺得佢勾曬㗎啦嘛，同埋覺得佢成個家庭好 Q 老土啊。 佢唔覺得佢係個 low model 咯，一定。 嗱，好簡單，當然你香港下一任特首係娶一個大陸嘅 model。第一夫人就是一個大陸的 model， 以前就嚟香港， 即係當郭富城啊，郭富城做特首啦，係嘛？ 係當你當郭富城做特首啦，都唔係添啊，郭富城都靚仔啲，我覺得，即係個老婆都好啲，即係個老婆。 咁咪當咩啦？ 個老婆嚟香港拍裸照嘅。 哦，咁樣。 佢老婆係啊，當初係毛特兒，然後裸照毛特兒嚟啦，裸體毛特兒嚟噶嘛。 你話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老婆而家老婆 嘛？ 係啊。咁啊，成個一個咁樣嘅家庭。 唔係，以前啊，邊個都做過嘅喎。阿 Sarkozy 即係呢一個法國總統啊，佢老婆都係拍過裸照。 人哋嗰啲藝術性，你真係咁樣同人比，大佬。Sarkozy 個老婆好似大過佢㗎，係嘛？ 高過佢啫。高過佢，一定唔係。 我等明星嚟，因為人哋點可能當啲東歐毛特兒咁處理啊？真係喺美國東歐毛特兒就係等於大陸。大陸 model 啊嘛， 捷克零零舍多噶嘛， 係啊，即係嗰啲紅黛林啊嗰只啊嘛。咁你諗下，即係如果你將來香港嘅特首係呢啲挺嘅，然後成個家庭你睇佢家傭爆料都好笑嘅話，佢哋唔會坐埋一齊食飯噶嘛，係一個愛登士家庭嚟噶嘛。咁你諗下，其實都即係你好難去專業人士、中產城市嘅支持者。 哦，咁呢一方面就同奧巴馬嗰個家庭咧， 好唔同， 就係完全係兩個極端嚟。係 啊，兩個極端嚟。奧巴馬家庭就係一個即係代表由低向上奮鬥成功。咁然後兩公婆就係專業人士。 係，而且都好有愛啊！即係你見到佢家庭都 咁啊。即係成個家庭俾人睇落去，覺得係有啲加美國嘅傳統價值咯。係 啊，如果你睇過呢、這、一個人在野啊，揾過去做嘉賓嘅，揾過奧巴馬做嘉賓嘅，唔知係睇去阿拉斯加嗰邊咧，就叫佢一齊去行下嗰啲冰天雪地啊，又叫佢飲料，最後尾唔肯制。咁但係佢 做緊總統未嗰陣時， 嗰陣時做咗㗎啦。佢借呢樣嘢嚟宣傳自己係即係減排啊呢啲乜嘢㗎。咁佢嗰陣時正正就係講翻啦，就係、是、其實佢點樣喺白宮裏邊同個女相處。 我好識嘅佢呢啲，因為佢成個 family 嘅 image 係好好嘅，譬如聖誕節就帶個女去嗰啲小書店嗰度買童書啊，買嗰啲繪本啊咁樣，即係佢成個 family 俾人覺得佢哋有教養啦。我諗當中最大嘅問題就係啲人覺得佢冇教養啊，成個家庭冇教養， 同埋個個都串串供啊嘛。 個女都轉轉過喎，你知唔知啊？ 梗係啦， 就佢要喺個白宮裏邊畫個 office 俾佢啊嘛。係，佢個女啊，係啊，佢個女係同佢老婆係爭權啊嘛，而家係。 唔係啊。 係啊，所以你睇呢啲嘅小道消息係好好笑嘅，其實好睇過香港嗰啲咁樣嘅垃圾官嗰啲小道消息嘅，其實係。我哋先休息一陣先。 好。